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87章，大家一齐困完阿豆腐之后，就转移咗注意力，将注意力就放喺而家眼下嘅呢一间墓室里边。喺呢一度冇任何嘅出入口，而喺我哋头顶嘅正上方之前嘅嗰个比苏嘅老巢，同样亦都系冇出入口嘅。咁又即系讲，唔管你系向上走还是向下走，我哋都系喺一个掘头路入边。从墓室嘅结构嚟讲，呢啲一啲都唔可能嘅，因为古人讲究嘅系视死如视生。嗰啲墓呢又被称为是阴宅呢，就即是俾死人住嘅地方。咁阴宅同埋阳宅系共通嘅，冇边个会喺自己嘅阴宅里面修建一个咁嘅掘头路死胡同。林教授就讲，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其他暗道，大家要小心啲啊。众人就慢慢分散队形，小心翼翼咁喺周围度揾有可能嘅机关暗道啦。就喺呢个时候，顾文敏咪眼尖，突然间佢讲：，咦，你哋嚟睇呢啲棺材上边啲图案好奇怪喎、哦！我哋呢一次嚟，主要系冲住徐福主棺里边嘅嘢嚟嘅，所以咧就对呢九副棺材就冇太留心。顾文敏咁样一出声，不由得大家都将眼光就吸引咗过去啦。只见佢指住其中一副棺材嘅棺材顶盖讲：你睇呢一个棺材上边刻住嘅人物造型真系古怪，好似系外星人咁噶。顺住佢嘅眼光望过去，我不由得亦都咦咗一声：冇错，的确系真系似外星人。我亦都唔系第一次见到古代棺材噶啦。亦都见过呢啲咁嘅刻住腾云瑞兽嘅，见过刻住呢个仙鹤天宫嘅，不过仲系第一次喺棺材上边睇到呢啲造型咁古怪嘅人。呢、这、一个棺木系正中间有一个细细嘅人影，身上边着住啲衫就唔同于古人嗰啲咁嘅阔袍大袖，而系比较贴身嘅衫。而佢两只手就放喺个胸前，我仔细再睇多一眼，发觉有啲唔妥啦。呢只手其实就并非放喺个胸前，确切咁讲系放喺条颈上边。我不由得嘅倒吸一口气，大感惊讶咁讲：，诶，佢好似系自己喺度捻自己咁嘅。顾文敏亦都岌咗下头，更加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其他的人亦都发觉咁古怪的人物雕刻几乎是每个棺材盖上面都有，但是这些人物的身体造型有些呢就强壮些，有些纤细些，看起来有些似男有些似女。那顾文敏揣测地说，难道这里上面刻的人就是棺材里面的主人？豆腐说，吓，咁唔通讲呢度里边嘅人都系自己演死自己？哎呀，真系唔好玩啦，梗系唔可能噶嘛！真系仲多亏呢条友仔笑得出啊！佢如果知道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咩事，我谂而家吓到喊都喊唔出啊！为咗呢条僆仔嘅身心健康，我就决定将呢件事就瞒到底噶啦。林教授啊，推咗一推眼镜片，佢讲。人呢是不可能自己练得死自己的。不过小顾的话亦都提醒了我，你们看啊，这些人的造型的样子奇奇怪怪，长嘴的阔面好像戴了一些古怪的面具，或者可能是某种的仪式。这些人死了之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仪式而将个尸体摆成咁样嘅造型呢？我啊心谂，真系不愧系专业人士，就系凭一个人物嘅雕刻就可以谂咁多嘢。但系乜嘢仪式会咁古怪呢？喺我心入边， 我就觉得林教授的想法有点不靠谱，所以亦都冇接住佢嘅话头。不过喺心里边就出现咗一个谂法：呢九具棺材咁样突兀咁摆喺呢度，而前边又冇退路又冇进路，咁唔通徐福系刻意咁做嘅？佢会唔会系有啲咩目的呢？就系喺我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豆腐突然间黐过嚟，佢系用一只武士嗰只手紧紧咁戚住我只手臂。好似是有啲紧张，佢讲：老陈啊，我唔赞成林教授嘅讲嘢。我讲唔赞成咪唔赞成啦，使乜咁揽到实啊？马甩佬，你唔觉得好鬼核突嘅咩？我而家鸡皮都起晒吧。林教授听完，问阿豆腐系咪有啲咩谂法咁啊？豆腐岌咗下头讲：系有一个谂法嘅，不过咧，我觉得呢个谂法有啲恐怖啊！你睇下，啲人嘅面上边奇奇古怪嘅面具，同我哋而家戴住啲防毒面具系咪好似咁咧？豆腐讲嘢嘅时候，把声有啲震，好显然系陷入咗某一啲联想入边。不过这个联想真是够大胆啊！我下意识地向棺材上边的人样睇一眼，不由得即时一层冷汗。冇错，那些人戴的面具好似是防毒面具喎、啊，唔系应该似啊，直情一模一样。段飞啊，显然有啲惊啦。声音带住震咁讲： 豆大哥，你唔好乱咁讲，好得人惊啊！ 豆腐呢个时候神情亦都好难睇，怨起块面，甩甩咳咳咁讲：我冇讲错啊！你睇下呢啲棺材上边啲人啦、啊，其中两个细腰胸大嘅，咪啲女人啦、啊，我哋个队伍入边。唔系啱啱有你同埋顾大美嘅两个女人咩？哇！我真系吓咗一跳，即刻一一确认，仔细睇过每一具棺材上边嘅人物雕刻，一睇不得了啊！同阿豆腐讲嘅一模一样，九副棺材上边刻住啲人，全部都戴住好似防毒面具一样咁嘅嘢，而且。是七男两女，唔通讲呢九副棺材里面瞓住嘅是我哋？唔系，确切咁讲，呢九副棺材唔通系同我哋准备嘅？我睇咗下其他嘅人，几乎每个人嘅头上边都系咁飙住冷汗，一个个嘅面色嘅铁青，一时之间成个墓室里面啊静晒。只是听到我哋嘻嘻嘘嘘嘅呼吸声，呢、这个谂法实在真系太诡异啊！这个或者可能真系一个巧合啦。不过那个面具又啱啱咁似防毒面具嘅，喺入葬嘅风俗里边，本来咧都系有一个覆面嘅习俗嘅。咁就即系话尸体系戴住面具入殓，根本上就唔稀奇，肯定。可能是我哋諗得多啦。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现实嘅人，唔想俾一啲虚无缥缈嘅想象力咁会吓死。咁於是我就深呼吸咗几啖气，平复住乒乒乓乓吊住个心脏，教咗个豆腐讲：嗱，唔好咁迷信啦、啊。按照你嘅讲法，唔通阿徐福一早就推断好两千几年之后会有我哋咁嘅一班人嚟盗墓，然后特登同我哋留九副棺材咁咯噃。讲到呢度，我谂起一个漏洞啊，于是补充又讲：再讲啊，我哋系唔止九个人，一共系十个人嘅机械人四个，林教授、吴思东、段飞三个，我顾文敏、豆腐加起嚟咪啱啱十个咯。就算呢个咁嘅徐福嘅，佢识得咁捏指一算，同我哋预备好棺材。不过你睇而家啲棺材数量都唔啱啦。我咁一讲。大家就被提醒咗，於是那个心亦都松咗落嚟。机械人一套啊，除低个防毒面具，抹一抹个头壳顶嗰啲冷汗，讲：我哋唔好自己吓自己， 求先嗰种猜测真係太荒谬。就算徐福真係会算，咁亦都唔係话正单止同我哋预备棺材㗎。唔係仲有啲扶丧人咩？点解冇佢哋份呢？ 豆腐好疑惑咁讲，扶丧人咩扶丧人啊？ 顾文文一听就将豆腐嘅嗰一段就隐去咗，而将喺墓里面见到尸体嘅事情又同阿豆腐一讲，豆腐即刻大惊失色。佢讲：真係太卑鄙，土地佢哋都要抢，而家连蘑菇都要同我抢。唉，我哋而家唔好再耽误时间啦，快啲去搵主墓室啦。啊，唔係，既然呢度系一条死路，咁其他啲人去咗边度呢？豆腐呢一句话就真係讲到咗点子上边啦，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之间都讲唔出个所以然。就喺呢个时候，吴思东突然间指住我哋身边嘅棺木，声音里面透住古怪同埋惊恐咁讲： 会唔会喺里面啊？你哋唔觉得呢啲棺材系大咗啲咩？唔单止装九个人㗎。 豆腐嘅胆啊，本来系细噶啦，吴思东咁一讲啊，将佢吓到一跳。佢系即刻讲：唔好乱咁估啊！你嘅意思系话嗰啲人入咗墓室之后，就自己乜躝咗个棺材嗰度？佢哋又唔系傻嘅。豆腐嘅话音啱啱讲完，喺呢个寂静幽暗嘅墓室里边，突然间就传嚟咗砰咁嘅一声。呢一个声音咧就好沉闷嘅。离得亦都好近，啱啱就从我哋嘅右手边传过嚟，大家即刻将个目光顺住个声音嘅地方望过去，嗰个地方只有一个黑色嘅石大木棺，声音系从个木棺嗰度传出嚟嘅，嗰度里边有嘢，我第一反应就系唔通起尸。段飞同埋吴思东系属于咧只系碰过嗰啲咁嘅孤骨嘅新人。几时会遇到过呢啲咁古怪嘅状态啊？而家即时吓到啊，一句话都讲唔出。机械人一套啊，舐咗舐个嘴，继续啊戴翻上个防毒面具，对住大家打咗两个手势。第一个手势就嗌我哋褪后，第二个手势就叫佢哋三个队友汇合。佢哋四个好默契，即刻就各自企喺一边。将嗰个咁嘅石大黑棺从四角度包围起上嚟，敌不动我不动，机械人几个冇直接喐手，而系攞住枪死死咁盯住个棺材。嗰副棺材里面嘅声音响咗几声，好似真系有啲咩嘢喺度猛咁顶个棺材盖咁，砰砰砰砰砰砰，喺寂静嘅墓室里面。呢啲声音等人哋嘅头皮都发晒麻，顾文文嘅身啊系咁向我黐埋嚟，可能真系惊啦。我拍一拍佢只手，安抚下佢，镇定落嚟。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 糯米啊用晒，水牛角嘅冇准备，有种子出嚟嘅话，老陈，我而家系伤兵啊，你要负责保护我啊。 我讲：我只保护女人嘅。男人我唔负责。豆腐一听即刻练高话声讲： 人哋都系个女仔嚟㗎。 我睇见豆腐咁已经吓到冇晒面，我话讲：咦呀，得啦 ,ok, 你再咁扮落去，等我连对女人嘅兴趣都冇埋。嗱，突然间如果有啲咩唔妥呢，你又同顾文文咩都唔使理，先匿起嚟，其他嘅就等我嚟应付啦。豆腐咁样先松咗口气讲： 唉，老陈真系咩都唔讲，唉，好兄弟啊。 话口一讲完，即刻从后边咁揽鬼住我。我即刻嚟气啦，讲：妖你老尾，你有病咩？啊，而家呢度开咩玩笑啊？将你嗰只咁石咸猪手攞开。我一讲完，我就觉得好有啲唔妥啦。豆腐同阿顾文文分别就企喺我左右两边，佢又点可能喺后边咁揽住我呢？我咁一諗，不由得个耷低个头去睇下揽住我嗰隻手。呢一隻係一隻干紫色烏黑布满咗油脂嘅人手。哎呀，唔係，確切咁讲係一对属于死人嘅手。 未等我反应过嚟，嗰只手已经突然间用力将我向后一拉，嗰个力度系好大嘅。瞬间我感觉到自己嘅大髀已经顶到咗身后边个棺材，跟住成个人就向后一倒落去。嗰种触感话俾我听，我身后边嗰副棺材嘅盖竟然系打开咗，而我喺呢个时候大髀啊正正咁顶住个棺材边，成个人因为身体后边嘅力度，不由自主就向个棺材跌落去。